搀扶方安全带路，巨乳当腰腹，谢谢你让我的看透，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 哇，收拾好骄傲，原谅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歌颂。哇，拉开了双肩，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信的新歌，为网剧《汉城》所演唱的主题曲《汉战汉城》。在做乐队主唱的时候呢，信乐团是一支流行摇滚乐队，而在单飞之后呢，信的摇滚气质不降反升，嘹亮的这个高音呢，从清亮到嘶吼，成为了他歌曲当中不可替代的特质。下面这一位呢，是也有着摇滚梦啊，在成名之后呢，很少见从当红的歌手转去做乐队的主唱，自己成立了乐团，然后再战歌坛。萧敬腾领衔的狮子合唱团在去年底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Replay， 翻唱了对他们有过深深影响的经典作品。好，我们来听狮子合唱团翻唱信乐团的这首《天亮以后说分手》。 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不敢要你为我等候。天亮以后说分手，是多情让人无情，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男人有血有唱着离歌，黑夜沉沉，你眼里有喷火，用力拥抱爱火烧焦像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天涯有多跟人心碎。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的第四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暨陆地冰球比赛在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启动。这届公开赛以滑向2022冬奥会为主题，设置了包括陆地冰球、冰壶、滑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在内的四冰一雪冬季项目，希望通过比赛进一步提高北京市民冰雪运动水平，打造北京冬季冰雪项目品牌赛事。北京市第八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在北京举办，共设置家政服务员、药师、中药炮制工、汽车所安配钥匙等22个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竞赛项目。大赛组委会紧密结合百姓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了中式烹调师、育婴员、家政服务员、药师、茶艺师、中式面点师等22个项目，共产生633名市级优秀选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歌坛当中呢，总有这么一些歌手，他们浪迹在流行歌坛，却具有与众不同的摇滚气质。他们的音乐呢，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说是流行，但是在骨子里面呢，似乎坚持着 rocker 的信条，那就是真实和真诚。好，这个时段首先我们带来的是黄义达的这首《专属密码》。 是非都无法打扰，过去是 我们听到的是黄义达的专属密码，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属密码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常说反差萌，而在黄义达身上呢，却看到了一种坚毅的反差力量，有着女生般精致漂亮的容貌，但是音乐上呢，却保持着真诚的态度，硬朗坚定的气质。好，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柯有伦，他有着一位硬汉的父亲，自己入行之后呢，不靠老爸的名气，而是凭借着对音乐的一股热血拼出了名气，曾经与莫文蔚合唱过爱死你，那自己的专辑 Welcome to my world 也是洋溢着摇滚的气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柯有伦和跟风超人一起为电视剧《极速青春》所带来的插曲 Power to Drive， 说唱和摇滚的 crossover。 最高山峰，不惧挫败，也尝试剑走偏锋，带领我的兄弟先冲，做无畏先锋，抬头望向天空，当我出现一登场，速度为我专攻，赛道做我避风港，待我风驰渐热，再继续加我的速，风驰电掣般划出一条不加锁的路。找不到家的美丽，哦，手机。 在今年的歌手的比赛当中呢，汪峰翻唱了 R&B 和杨老三的《再也没有》。当他这个用非常粗颗粒的嗓音饶舌的时候呢，真是有一种被镇住的感觉。而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则是更加跳出对摇滚既定印象的版本。那音乐人呢 ，Animal Remix 的版本有着 EDM 曲风的《再也没有》。那摇滚的气质呢，是有的是流于表面，有的是深藏心底，有的是以坚强硬朗的方式来呈现，而有的则是用温暖的气氛所包围。是否真诚，是否肯定，那是否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不受他人的左右，这也是摇滚精神的一种。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郑钧的新歌，这是为今晚九点见节目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永不退转》。 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否能让你满意？深爱过的人们是否还能让你心生欢喜？可以为彼此奋不顾身，活在遗憾的世界，守着一颗圆满的心，记住美好的誓言，永远永远喜乐的人。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可如今的我们又何必如惶惶焦虑。 在夜空，星辰渐渐相拥，此声音已无憾，唯有誓愿永不永不退转。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曾经面对动荡痛苦，摇滚音乐人所喊出的爱与和平的口号，直至爱成了永恒的主题。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全球榜史无前例的四进四出的歌曲，来自于许巍的《我的爱》。下面这一位女歌手呢，声音当中有着天然的冷傲感，从魔岩唱片出道，带着摇滚的气质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呈现出更多温润圆润的气质。